9882。寻人游戏，李剑平编剧，第二回合，心中有鬼，抑或心中有愧？ 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游戏开始。 从来没单一事件，可将意志与你中断。曾自信撑得住，仍长过了会有花园。五官即使全部不变，比起已落字太凌乱。四字张开全部不见，泪眼雾雾太倦。谁人谋害我，我却不知不觉。不信世界那么丑恶，直到我满足了什么苛索，空着两袋发现到万事万物歧视我。青春可以怎么挥霍，花半生讨不回快乐。并未获得什么，仍在掏空什么，若长眠谁来到晚安。 我想找相中这个女人，她叫王美玲，今年30岁。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凶手不是人。你估是不是她的鬼魂回来找我们报仇？ 是我对你不住，我求你原谅我，放过我。你不要咬你，不要咬你。 我一个死的就是你。 终于就拿到王美玲的地址了。 给个地址我啊。 喂，我跟你一起去啊。 不用了，给个机会你歇一下，我自己去得了。 哇，这么可以去揼骨？ 又认识了新女朋友啊？ 嗯，不告诉你。 笑到这么姣就是了。 你咁嘅反應，唔係歧視我一班年紀仲談戀愛係嘛？ 梗係唔係啦，談戀愛呢家嘢冇年齡之分噶嘛，我無限量支持你。 嗯，咁就差唔多。 等我走啦，你好好談戀愛啦。有没有人啊？难道出了去？道门没锁。有没有人啊？间屋又会这么暗的？不怪之得啦，门窗都闩晒，窗帘又这么厚。哇，这么多神像的，周围还贴满晒符添。哇，咁阴沉啊！ 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你走啊！ 冷静啲， 冇见 你冷静啲。 我仲有符，我仲有符。 你冷静啲，冷静啲，冷静啲。 捉住我想点啊？你系咪想杀我啊？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 你唔使惊，我唔系想杀你啊，我冇恶意噶。 你唔使呃我啊，我唔会信你噶。你攞我条命噶，你系鬼嚟噶。 我唔系鬼啊，我人嚟噶。 你系人？ 你睇下我只脚。掂地噶， 系喎，掂到地噶喎。平时啲鬼飘嚟飘去，个样好核突噶，全身都系血，好恐怖噶。 你睇下，我样好正常，身上冇血，仲有下巴添啊！你冇啊？啊？ 你真系人？ 我真系人嚟噶。 你点会喺我屋企噶？ 你不是王美玲啊？ 你怎知道我名字？ 我是福利部派来的职员。 什么是福利部啊？ 我是来帮你的。 帮我？ 是呢，你屋企人呢？ 我爸死了，阿妈去了翻工。 屋企得翻你一个？ 嗯。 你唔惊咩？ 惊啊，好惊啊！呢度咧，四周围都系鬼，个个都想攞我命噶。 佢哋点解想攞你命啊？ 关你咩事啊？问咁多做咩啊？你快啲走啊！你快啲走啊！ 咁我下次再嚟过。 我叫你走啊！ 黄美玲咁惊鬼，唔通佢真系俾鬼缠身？ 988製作，尋人遊戲。